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全新的星期三的晚上，欢迎来到腊八夜的爱得更久点。俗话说呢，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了。今天一定有很多朋友都喝了腊八粥，然后家里呢也泡了腊八蒜，这过年的节奏就提上来了。过年之前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把在今年尾声的一些遗留的愿望都完成它，比如说点歌。我愿意帮助你，请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 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穿红色高跟鞋，估计是有什么舞台活动吧。马上就要过年了，会有很多年会啊，有一些晚会啊，或许会有穿红色高跟鞋的朋友。这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也送给你了。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巴博萨先生要点播给他很重要的一个女孩的歌曲。他说，你比我想象的更有勇气，你决定当主持人的那一刻， 我很佩服你，一千人的场你走上去就已经成功了。我知道这三个月你有多累，你做了多少努力，你很棒。为你点播一首歌，那韩立为你挑选这一首好吗？ I think I。 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试探。 I think I 范玮琪的守护幸福送给你们两个。如今真的是最好的感情不是你负责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而是我们势均力敌，你很好我也不差，我们共同进步一起成长，没有谁一定要养着谁，而是我们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看更多好的风景。我想这也是你想寻找那份爱情吧。 没有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要 许有种距离。哦、oh, oh, ，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 已经不再唱歌的蔡明佑曾经为我们贡献过这样一首我可以。是啊，当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能量爆棚，为了得到他好像可以做很多很多，但其实爱情不是一蔬一饭，不仅仅是一菜一汤，而是你见过对方最乏味最情绪化最讨人厌的那一面后还愿意和他在一起。爱一个人是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不是因为他对你付出。我想年龄越大可能对这一段话参透的越加的觉得自己明白了到底话里说的是什么，而不只是我希望和你在一起做什么，而是我能够包容你些什么。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 Sweetie 阿兔朋友点播的。说到这首歌呢，会想起曾经的一位同事，他说韩丽你真的适合做点歌节目，因为有些小女生的腻腻的情歌我真的已经无法忍受了，可是你还是能够觉得好听，和你的听友一样觉得女人在每一个年龄状态中心里都会有少女心。对，就是这首梁静茹的我喜欢。我的听友阿兔说默默听了很久了，终于有勇气点歌了，倒不如说是终于有了让我可以点歌的人。我想对他说，彭先生，谢谢你爱我，把这首梁静茹的《我喜欢》送给你，每一句都发自内心，是我的心里话。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 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做的最好的广告，点歌节目也是会让很多人突然之间也想去爱，有了这样的一种冲动。你知道吗？一个女人变老的标志，不是年纪大了，而是她不想再爱了。一个男人老了的标志呢，不是白头发，而是他承认自己做不到了。虽然岁月夺走了我们很多人的芳华，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勇气去面对生活里给我们不断的挑战。麦田捕手918就要离开北京了，此刻在回家的列车上听着心爱的广播，有些不舍，同时也感谢爱人多年的陪伴。我把这首歌送给你， 就要离别，勇敢的流泪，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放草比连天。 这首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装进行囊。成年人的世界中都是在过选择以后的生活，勇敢的选择到来，勇敢的选择离开，我想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无论去哪里，只要是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都会过得自在又舒心的。回到家乡以后呢，继续可以在互联网上听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其实我们并离得并不遥远，而且回到家乡还离家人近了，你也可以尽尽孝道。其实人生里有好多事情都是你改变以后才知道，又有另一种故事和另一种天地在你的生活里重新出现的。不要害怕变化。北京 Sandy 宝儿生日快乐，提前说一声。他现在呢有点小落寞，因为明天呢可能听不到广播了，最爱的人呢也不在身边陪他过生日，所以很想提前点播一首歌曲。他说你觉得好听就行，我是特别喜欢孙燕姿这一首祝你开心，因为过生日就一定要开心嘛。还有一种人生中没有那么多其他的顾虑，很豁达的开心送给你。 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换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失眠。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只是伤心，祝你开心，失眠。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 让自己开心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所以我要祝你开心，不光生日这一天。好了，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如果下半时段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继续登录新浪海丽微博，我们一会儿见吧。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袖穿进裤兜， 肯定是这位朋友的老公很喜欢这首赵雷的《成都》，所以把它呢送给劳累了一天的老公。愿电波中这份特别的祝福，为你们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难忘的记忆。成都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可是我的听友 Alice 言告诉我说杭州下雪了。在北京下雪了吗？没有，绝对没有，就连那天飘着很零星的小雪我都没有看到。看来这场雪还在和我们玩捉迷藏，而已经看到雪的朋友，希望你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在这种特殊的天气当中带给你的不一样的心境。送给你飘雪。 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中，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步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长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风。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 天雪天的标配歌曲啊，来自陈慧娴的飘雪。北京时间晚上9:43，不管你在哪里，当音乐传到你耳朵的那一瞬间，愿这一天的疲惫都能够渐渐的消散。下面一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易朋友要点播的，他说终于发现有些事情该放手的时候是要放手的。 是一条界限，你忘了好好说再见，只留下背影是我脑海经典的画面。我独自站在曾经爱与心痛的边缘，在城市里留恋，却看不见下个永远。明天过后，如果变成另外一个人，今天是我最后做个爱你的罪人。从此以后忘了你是我最爱的人，不要再一直留在原地回忆着伤痕。 人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不能痛着痛着就痛习惯了，而是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找到更多快乐的、愉悦的、每天能够为此而开心的事情。